hey, 大家好，又到星期五晚的奇异档案啦。咁啊，系我潘发光为大家主持呢个节目啦，吓系现场嘅，系直播嚟嘅。咁啊，喺我隔篱啦，都系今日嘅嘉宾主持啦，林海欣欣欣 嘅。大家好，我系欣欣。 咁啊，喺我左手边隔篱咧，托晒头，唔知托晒腮嗰个啊靓女咧，叫做 Eva 吓，系我哋今日嘅嘉宾嚟，记认唔认得佢啊？有喺啲片头度应该有佢出现嘅、哦，其实啊，我记得咧有唔知喺边度嗰啲字有人打字话。诶，间黑白间条衫嗰个系边个咁样？唔知点解会咁样问咧？ 系咩？有人着黑白间条咩？ 嗰日黑白间条衫嗰个人咪就系呢个咯，系啦，就系咁样啦。咁啊就，咦？咁啊今日会点啊？今日一定系杀科啦！我哋嘅灵探，我哋小天师好艰辛咁样啊 ！Eric 已经系同我哋啊，真系劳苦功高啊，真系 辛苦晒， 真系我哋搞系啦，搞好晒件事啦。咁所以今日咧就一定系要杀科播晒俾你睇噶啦，知唔知啊？系啦，咁喺呢个时刻咧。微博片慢慢来，咁我哋就不如睇下 Eva 咩讲先啊 ，Eva， 你今日上到嚟都点都要交多少料嘅， 讲翻细细个咯， 讲翻细细个系细细粒定细细个， 细细个嗰时， OK， 点样咧？ 即系我同我屋企人，去旅行啦，跟住我爸爸妈妈。即系我哋喺间房嗰度睇电视啦，我就见到有个人飞过， 哇！系咪先？点样飞过先？ 即系喺我面前咁样飘过， 飘过， 下飘啊！ 跟住我就问我妈：，妈你见到乜嘢啊？ 好近镜噶咯， 系啊！我妈话冇嘢啊，但我问我爸爸，我爸爸有冇见到人？话冇啊，咁 全家人喺度坐， 全部睇唔到， 睇紧电视， 系 就有嘢飘过。 咁佢遮佢荧幕噶喎，几个嘅眼神都睇唔到啊！ 跟住得我自己睇到啦，跟住我妈系好信呢啲嘢嘅，跟住我妈就去 拜神 啦，去问啦，真系有嘢， 真系有嘢， 屋企有嘢。 话我去旅行嗰时 带咗翻嚟， 带咗翻屋企， 吸引佢，男人嚟嘅， 跟住女人嚟嘅， 因为通常呢啲都话，通常嘅话男仔吸引咗男仔翻嚟，吸引咗女人翻嚟啊， 系得罪咗佢啊， 哦，点 解啊？点解得罪佢啊？ 系话有一次即系去玩啦，踩到佢唔知系咩啦， 踩到佢 睇到佢条尾， 我都系咁讲嘅，系咯，踩到条尾啊， 跟住。就去烧啲嘢俾佢咯， 哦， 烧啲包， 系啊，跟住烧嗰时好多人惊，我妈就喺屋企门口嗰度烧。 点解好多人惊咧？ 因为就屋企门口嗰度烧啊嘛。 就好惊噶啦咩？屋企门口，屋企后门就唔惊啊，前面惊啊。 因为我喺度啊嘛，见到可以惊，仲要过咗十二点先去烧、啊。 即系嗰个问咗人之后，嗰个啲师傅就话要过咗个钟数先烧得，系咪咁样？ 系，跟住要。冇人咧，当时得我同我妈咧，所以觉得好惊咯。 系啊，阿妈喺度都唔够壮到胆啊， 唔够。 系咪要搵师傅绑住啊？ 要啊要啊。 潘师傅得唔得？ 得， 即烧完就冇事啦， 烧完就冇事。嗰几日系瞓唔好啊。 有冇病啊？即系扎醒咁样。 有噶。 哦。 好唔 衰醒你咁样。我试过呢种感觉。 上次去探灵之后，翻到屋企成日都好似觉得 有嘢喺你隔篱啊。 系啊，成日 陪住佢左右啊。 系啊，成日都觉得好似有嘢喺隔篱咧。 除咗呢样， 探完灵翻去之后咧，瞓咗几次窒醒。 哦， 发咗几次 心理阴 影。心理咧呢个摆明系心理啊！你唔可以话我哋啲嘢同佢清咗身封咗身噶嘛？只不过系自己吓亲啫，系咯。 我哋知嗰日 好攰啊！都辛苦噶，搞咗成咁多个钟头，我哋都好多 钟。7个钟啊！ 嗰日咧，即系探完嚟翻到屋企会惊，因为屋企冇人啊嘛。 系啊， 爹哋妈咪全部翻咗大陆，跟住得我自己喺屋企，好鬼惊，翻到屋企全啲灯全部开晒。 诶，嗰日你系咪坐边个车走啊？ 系啊， 坐阿边个啊？ 阿 J 生 啊， 系 啊， 同我哋玩碟先嗰 个。哦，系咯，系咯。跟住点啊？跟住佢车完你走之后，跟住佢一路揸一路讲鬼故啊！ 佢问你点解唔落楼下烧，点解一定要喺门口咧？ 边个问啊？ 个家庭观众。 因为嗰时喺大陆屋企啊嘛，大陆屋企系一楼啊嘛。 大陆屋企系好大，即系大陆啲屋企好大嘅，一开门就系公园嘅花园嘅啦。 一出门口就烧噶啦，唔使讲嘢啊，即刻睇门口。 村嚟，村屋嚟嘅。 嗯， 有可能一出门口就打边炉或者系 烧嘢食噶啦， 唔理咁多嘅咁上，有可能摆只乳猪就咁喺度系咁喺度烧， 可以噶， 可以啊，烧牛 都好大啊嘛，大陆 啊大都紧要，咁如果香港咪唔习惯咯， 唔 会，系咯系咯， 都嚟咗好多年啦。 好啦，咁样啦，嗱，咁我哋时间咧就唔系好多嘅啫，咁我哋尽量啦。在这个时候呢尽量讲多几个经历咁啊等大家呢都有啲啊听下因为睇得奇异档我梗係要攞返啲咁嘅奇异嘢讲下先啦转头都会播片我哋就会慢慢解释啊而家我哋都听下欣欣整返个经历先啊。 最新嘅 point 系咩啊最新嘅经历系。 哇我真係諗緊两个古仔俾你諗咗两个鬼故俾你㗎啦我话揸个点算呢加唔到功课佢就。好合作整个最新灵异经历俾我。 佢系边个咧？ 两个，你一男一女嚟嘅。 呢两个系好合作，喺知道你心灵谂乜嘢就整单嘢。 冇错啊！咁我咧话说咧，就星期二就去上环嘅，咁我喺中环转车，咁我同一个 friend 一齐喺度等紧中环车，中环站去呢个坚尼地城啦方向嘅。咁咧就等等下咧，跟住咧有架车埋站啦。但是我跟住架车都系唔开门喎、我话咦我同我 friend 讲做咩唔开门呀、 咁即系其他都有人喺度㗎嘛架车入面冇㗎啦有啊。 我睇到有一男一女喺入面嘅咁、我先会问点解唔开门嘅、跟住我个 friend, 佢话架车系冇人嗰啲车啊嘛，嗰啲有时会埋站，唔知点解冇人驾驶 啊，即系冇人嘅，即系停一阵又开嗰啲， 停一阵就开，唔知点解会冇人啲试车定乜鬼啦， 系啦系啦， 跟住佢话。吓、啊！我见到明明见到头先，我喺入边见到有一男一女坐咗喺度，我先会问点解冇，点解唔开门、啊？ 嗰两个就系试车啊嘛， 唔系啦，冇着制服噶， 系咩？真试车 系唔会入边有人的， 佢扮埋乘客即试车啊嘛， 唔会咯，试车系唔会有人喺入边。咁跟住隔篱嗰啲 friend， 隔篱嗰啲等紧嗰啲乘客就喺度笑啦。 系，即系等紧，大家等紧开门，等紧呢架车噶。 系咯，佢话：，哇，你唔系咁灵异啊嘛？我话系啊。嗱、如果我知道嗰架车系冇人，冇人嘅试车嘅，咁成架车冇人嘅，我知道佢系试车啊。咁、但系入边真系有一男一女，仲要系着便服噶，即系唔系着制服噶。咁样两个喺度倾紧偈嘅，跟住我话先会问点解唔开车门啫嘛，跟住隔篱啲乘客喺度笑咯，佢好似 系咪啊？ 系啊，讲紧笑话咁，跟住佢话我 friend 话日头嚟嘅，即系嗰阵时都四点零钟，地底边有分日头嘅夜晚啦、 啊？系都唔关事嘅，日头都系有个灵界噶，日头都有。 呢个就系我最新嘅， 好晒嗰时都有嘅， 唔晒啊！嗰日落紧雨噶嘛，星期二。 哇！呢、這个最新系。有冇讲话可唔可以透露咩站？咩 中环站？ 中环站 吓、啊，去坚尼地城嘅方向。 去坚尼地城嘅方向。 啱啱喺中间嘅。 喺度等紧车。 等紧车。 等佢呢架车真系等到火嚟埋，因为上车噶系嘛？点、知佢唔开门？原来仲要有问题添啊！入边有人喺度讲嘢，其实佢讲咩咧？系咪 两个一男一女喺度讲嘢？即系隔唔系坐埋一齐嘅，隔两格咁样一 个。隔两格。 即系佢坐。边边跟住另外隔两格咁样倾偈，即系可能唔使坐咁埋啦，咁多位嗰啲咁。 哦，好唔好咁啊？喂，都系试车，好唔好坐？点啊？即系会唔会咁啊？ 试车系咯，我 灵界试车， 灵界试车，但系呢啲唔系地铁，系尾班车先有 灵界坐车系嘛？即系佢哋要去玩。 咁佢哋倾偈嘛？佢哋都话点啊？舒唔舒服啊？有冇灯啊？ 通常我知道地铁试车系唔会有人嘅，唔会。 嗰个钟数亦都应该唔系啦，系嘛？系嘛？冇可能系咪？好啦，咁样就呢个 MTR 嘅经历啦，系嘛？咁我哋转翻嚟咧，就由 Eva 又要讲下啦，系嘛？嘅整单好似细个有单嘢， 读书 系啊，读书当时喺香港读， 唔系。 在中国大陆读紧小学定中学？ 中学。 系，咁你讲嚟听下，因为有啲人咧就唔知道嗰种学校生活系点样嘅，咁系。 中学系读寄宿噶嘛？ 寄宿啊， 跟住寄宿入边系有厕所嘅。 吓， 嗯， 有厕所一定要有。 即系你寄宿嘅宿舍隔篱有厕所。 系。 嗯。 但系咧，有一次咧，即系个厕所咧，就俾啲同学霸晒。 霸晒做咩啊？佢哋？洗厕所啊，坐啊， 煲烟啊，好似头先你咁啦，三 日就全部都煲烟啊，真系 啲同学好多 你哋学校都唔俾食烟，一定 唔俾系静鸡鸡啊，所以咪匿埋厕所， 哦、都系噶咁啊。跟住咧， 跟住我咪去出边个厕所咯，公厕啦，类似，跟住去到就 人有三急，就要出去公厕。 嗰时系夜晚嚟， 你哋而家侧面睇唔清楚个样子。好凝重，你知唔知我见到佢样都好紧凑咁样啊！佢个厕所， 跟住 头先 嗰啲灯系黑掹掹噶， 佢样个眼神你睇唔到。 当其实当时我都唔敢入嘅， 但系你急啊， 但 冇办法。 我嗰时系肚痛，我要一定 痛先 咪咗。 哇，肚痛，肚痛添。 我一定要厕所。 屙尿都起码一分钟嘅，肚痛起码几分钟。 有排都喐唔到嘅， 真系。 但我嗰时好惊，我即刻咧手机就播歌啦，即刻失意急啦咁样入去啦，好惊啊！当时都眯埋啊，跟住入到去咧个厕所咧，即系硬系觉得厕所门自己喺度， 咩咧？ 嗰啲系 开门声， 开门声，啪啪啪嗰啲啊嘛， 系啊，咁噶。跟住你好惊嗰时，好惊咧手机播歌嗰时播得最大声。 你咪 听 嘅 M P 3咁，嗰啲声音乐咁啊。 系啊，但系 应该系 M P 3啊嘛。 嗯。都是这样摆在那 里。听着呢 听着音乐。 虽然听着音乐但是那些声音都听得到。 是听到即是说即是还隔不到还有些声音在外面。 是啊好害怕啊跟着呢。 你没有开大的啊尽开。有没 有我那时都想走我想走去厕所。 但你这一刻你很难休息的。 系咯，因为你要清洁，清洁 好尴尬，其实都唔想讲，因为好淤啊。 咁啊要讲咩？ 上次讲话好淤，我都唔想 讲。嗱，你睇到嗰啲样系真性情嚟嘅，即系肯定系坚嘢嚟嘅。诶，点咧？咁我哋唔会造假噶，好，我期待我好坚嘅啲嘢。 即系听到有人喊咯。 跟住听到有人喊，咁嗰下点啊？ 嗰下好惊，即系即刻走啊！即系即刻走，唔跑咗出去。跟住 跑出去点啊？ 个心跳得好快，即系出晒汗。 你着裤定着裙啊？ 着裤啊，嗰时 着裤咁咪棘住咯，点走？ 唔会啊，系 即刻休裤。 你休？你如果你系裸跑，你系棘住噶喎。 好恐怖啊！嗰时系惊到咧，因为冇人得我自己去嗰度，好惊啊！ 成、 啊、个厕 所入边有好多格嘅，都 系啊系啊，好惊噶。跟住跑咗出去咧，即刻去搵啲同学啦，跟住同啲同学讲翻，即系啲同学。唔系嘛，再去多次嚟咁，哇唔系啊！ 佢哋想去多次啊？ 系啊，佢哋想去睇啊。 嗯， 点样喊法啊？嗰、那个 系点啊？系啊，点喊法？ 细细声嗰啲咯。 细细声佢饮入咁样啫， 好凄好 啜下气嗰啲嘛， 味啊， 系啊，点样？可唔可以？ 因为嗰时 描述下，描述下示范一下俾大家听啊。 示范 系啊，望住 即系我听到佢把声，我觉得佢好似嗰啲似嗰啲咁样喊嗰啲咯， 错下错下嗰啲咯，系啊，饮入啊，即系系嘛，哦， 唔系 啊， 可能隔篱话我冇厕纸啊， 我 借架厕四几架厕纸俾 我。 我 之前嗰间学校跟住好多人退学噶， 系啊，系咪 好多人话翻完学咧 又自杀啊？ 有啊，有人自杀过。 咁好多人话乜嘢？ 好多人话即系翻咗。嗰间学校之后咧，就好多事发生啦。 例如 唔顺啦，又觉得冇心机读书啦，成日好似觉得俾鬼责啊，乜嘢唔肯读书咯，即系唔肯去嗰间学校读，跟住要退学。 系啊，咁学校啊，因为佢哋寄宿啊嘛，所以成日责啊，或者成日遇嘢啊，或者唔掂啦，咁嗰啲家长梗系唔俾啲。 跟住学校嗰时就。唔俾我哋讲嘅， 唔准讲系啊，即系唔准睇呢啲嘢。 因为大陆唔信有鬼神， 唔系 信噶，都好信噶。我妈仲信啊。 你嗰度边区啊？嗰问啊？ 嗯， 别个边区啊？当时 东莞， 东莞哦，东莞 都系南边好近呢啲。咁啊，咁啊，就系咁，因为咧，好似我哋香港嘅学校咁样啦。 即系惊恐慌啊嘛，就算个老师系信都好啦，都话唔准讲， 冇嘅，冇呢啲嘢， 香港冇唔可以讲，讲亲又话记住点记过咁样，都系唔俾讲噶，系啊，都系一样嘅，因为咧稳定军心啊嘛，做乜而你知啦，如果喺大陆读。读嗰啲书都好贵噶，啲学费，咁啊，佢个个啲客仔个个都话唔退学咁得了嘅，系咪？好啦，嗱咁咧就眨下眼咧，就已经分享咗几个即系真实嘅奇异经历啦。咁就而家咧就已经第一 part 就完啦，咁啊时间飞逝啦，转头翻嚟第二 part 开始有变题嘅，冇行开啊！